钟哥，乜嘢事啊 ？Roland 梁子希 做电台 DJ 要有乜嘢条件呢？ 要有不断进步嘅耐力咯。 仲有呢， 要有唔怕失败嘅勇气。 仲有呢， 最紧要有心做好呢个岗位。 咁你净系话好似我咪得咯？ 十八廿二听紧你， 逢星期六 晏昼四点到六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时间， 而家时间啊，下昼嘅两点十分。 跟住天气， 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8%。 好啦，咁啊，话说咧，小弟啊，昨天啊， 系做啲咩啊？ 做了一啲非常之开心嘅事情啊，系啦，咁啊，咁理解嘅，又多咗个契女，咁啊，有个中学 時代多咗一个， 多咗个系系，咁、哦、啊，中学时代嘅、啊、提起再有个契女，佢星期四嘅时候送咗份生日礼物俾我， 哇， 非常之高兴啊， 系 啊，买咗把 Kulumi 嘅梳俾我啊，系，佢记得我中意嗰只公仔。 其实有一日佢送酒俾你啊！ 哦，佢有讲啊，佢因为嗰日孭住佢行超级市场，咁跟住佢同我讲，嗰啲系咪啤酒啊？哦，嗰啲系啤酒嚟噶，即行过嗰啲 pop up store 咁嘅诶，做紧特价咁样，跟住之后话，咁我系咪要买俾你饮噶？佢话系啊， 好叻啊佢，识讲呢个。 跟住之后话，咁我要买咩牌子俾你啊？佢话你买咩我都饮噶啦，好唔好？跟住好咯，咁啊大个要买俾我饮咁样啦，佢会记住呢样嘢啦。OK， 好啦，咁啊寻日咧又多咗另外一个契女。咁呢位嘅契女咧，就系我中学时代一个好兄弟。今年八月份嘅时候，诞下嘅一个千金啦，系啊， 两个月大啦， 两个月大啦。咁啊，我哋认即系我哋知道咗呢件事，就应该系今年二月、三月嘅时候先知嘅， 系 即系。有佢哋话系唔可以咁快俾人知噶嘛，即系唔知道要抬咗几耐，即系佢老婆抬咗两三个月之后先至可以公布啦。咁啊公布咗已经阴阴嘴笑啊，成班我好记得嗰日公布咧，因为疫情嘅关系，今年年头唔知第几波啊嘛。咁、我哋冇得去酒吧啦，咁佢都要留喺屋企陪太太嘅关系咧，我哋点样系约埋出嚟饮一杯咧 ？WhatsApp call 四个麻甩佬四格。各自坐喺自己张床嗰度，喂、 哦、 喂，饮杯，诶、哎，恭喜晒咁样， 哦， 系啦， 即系点都觉得好似要见到个样咁样嗰种咧，即 系 唔系一个 message 咁简单嘅， 系啦，咁啊嗰下公布啦，喂、 oh, yeah. ， 佢嗰下，佢嗰下，咁样尴尴尬尬， 即系要都好开心嗰种嘅， 佢本身话有啲紧要事，今晚可唔可以一齐即系饮杯嘢？好好好好好，平时我约噶嘛，跟住哦好好好。咁嘅，我老婆有咗，应该系哦嗰时知系仔定女未咧？三个月大好似未知仔定女啊，系总之话个老婆有咗咁样，系、 哦、 应该预产期就七月八月啦。佢话哦好啊好啊， 开心开心。 咁佢有同我讲嘅，佢话如果生咗个女嘅话，要我做契爷咁样。我话系啊，仔行开。 因为佢知道你中意， 知， 所以佢就主动都话你做契爷噶啦。 系啦，咁啊，寻日上到去啦，咁啊我唔识形容嗰种感觉啊，有种好得意嘅感觉。讲得意啊，除咗 B B 好得意之外咧，即系其实佢即系阿爸爸同我讲，就话其实呢、这个年纪即系两个月大，其实佢未认得 人嘅， 人嘅， 亦都未必咁快有喜怒哀乐嘅情绪嘅，纯粹佢系一啲好自然嘅生理反应，即系例如扭计、喊、瞓唔着、猛枕、又或者肚饿。要食嘢咁咪会喊，咁同埋纯粹係鍾意有人同佢讲嘢，即係佢话佢一定唔会知你 讲咩㗎啦，有啲声喺度。 就连啦我哋即係四个成年人喺度，即係叫做有啲粗言秽语啊，係、啊佢阿媽都唔緊要，佢唔識聽㗎，大个啲就唔好啦咁样，係啦，跟住喺度即係同 BB 喺度玩啦咁样。 几理性啊。 係啦，咁我寻日就係、是、上到去啦，见到佢瞓咗喺张 B B 床嗰度啦，都唔 exactly B B 床嘅，因为而家越嚟越多嗰啲 B B 设施，佢有张摇摇凳咁样摊喺度，咁佢会自己喺度 swing 嚟 swing 去，等佢易入睡啲咁样啦。咁我去到已经唔洗手，牙声洗手啦，洗手洗手洗手， 嗱声去睇下个契女先， 系好紧张咁样。咁跟住上到去，咁我系带埋我另一半去嘅，咁因为系即系四个人都认识嘅，即系佢老婆嘅姊妹，即系总之 啲朋友啦， 即系大家总之四个识啦，咁啊上到去，咁佢买咗一堆嗰啲 B B 衫上去啦，咁我就 你买啲咩上？ 我封咗封利是啊，系、 哦、 啦，咁我纠结咗好耐个数嘅。咁我谂下，公平啲，同我个契女一样咁样，咁咪大家都系契女啦，咁咪公平啲 ，OK？ 好啦，咁啊，跟住之后上到去封咗利是，咪哦，嗰、那个有种好尴尬嘅感觉，究竟我应该俾爸爸好啊，定系俾个小朋友好咧？咁又污糟噶嘛，钱虽然有利是封咁样，跟住就。唉，俾你啊，俾你啊，俾你、啊！我啊真系咁样同个 B B 讲，唉，俾你啊，唉，乖乖地啊，咁样，即其实佢一定系听唔明嘅，但好自然就 做咗一个仪式咁样嘅东西啦，好似 咁啊，跟住之后阿爸爸代收咗之后就话屋企人俾即系亲戚俾嘅，即或者大人俾嗰啲利是呢排都摄咗喺佢床下底，咁、样好似一个祝福咁样啦 ，OK。好啦，咁啊，跟住最開心，即我本身都坐喺 sofa 嘅，因为爸爸氹紧佢瞓喺度熬紧佢啊，唔係用熬嘅，熬之有啲暴力啊， 搖啊， 搖曳緊啦，係啦，戳緊佢 啊， 暗呢個字好啦。咁跟住之後，咁我咪喺度喺隔離睇啦，睇一陣之後，終於忍唔住坐咗喺隔離。 可唔可以俾我試下？ 我冇冇冇，佢阿媽佢阿爸話：你敢唔敢抱佢？我唔敢，好驚啊！即係你知道呢啲粗粗魯魯嘅人。诶、哎，冇，好惊， 唔好整到啦！ 唔小心唔知点样又 跌咗， 跌咗我都觉得唔系情有可原啊！跌咗我都唔系，应该话你好小心咁抱系唔会跌嘅，最惊系你只手唔知点样抱错位啊！ 啲、哦、力度太大，你就唔到。 系啦，我呢啲一介武夫粗人，好惊嘅。咁啊，冇，我坐喺隔篱睇住佢，坐喺张食饭台隔篱望住。 呢啲个小朋友啊，你都小朋友睇金鱼咁样好似。 咁啊，坐喺隔篱，我望住，一坐喺度已经忍唔住笑咗出嚟。嗰种笑系 好咸湿。我系个靓妹心谂，点解有个咁猥琐嘅叔叔坐喺度望住我？好惊啊，爸爸！ 我纯粹系，我真系坐喺度坐成个钟，咩都冇做，望住就自己喺度傻笑啊！ 嗰阵时嗰一刻，你个脑里边系咪冇乜咩思考？总之你就 我有嘅，我有嘅，我系觉得生命真系好奇妙咯。即系如果大家喺度睇我系回即系叫做个脑海入边系谂起一个情节嘅，就系、是、钢炼入边一个情节。咁其中有一集咧，佢哋系去一个山谷嗰度修炼嘅时候，咁啊咁啱遇正有对嘅夫妇要生小朋友。咁佢哋真係唔識處理，咁結果去到佢生咗一個 BB 出嚟，有嗰種喊聲嘅時候，愛德華即係個主角就話：原來生命係咁奇妙嘅，即係佢哋用咗好多煉成陣啊、煉金術嘅方法，想煉翻阿媽翻嚟。原來只要喺個媽媽嘅肚入邊十個月，就可以有個生命出嚟。我嗰下係幻想，即係回想翻呢 一幕嘅， 亦都覺得生命真係好奇妙啫。咁、就係一個生命嚟，係 啊， 係啦。咁跟住之後傻笑啦，咁啊一開始唔敢，我連。嗰啲叫咩啊？控太埋都唔敢啊！我惊自己污糟啊、口臭啊，或者成啊， 呼出嚟嗰啖气都污染到佢啊， 污染咗佢嘅仙气啊！即系未必系纯洁噶嘛，咁啊 污糟嘅人， 咁啊坐咗半个钟之后开始咁同佢控埋啲，同佢倾偈啊！即系所谓嘅倾偈都系自言自语啦、啊，即系我嗰啲点啊？做咩唔瞓啊？师傅吓，刘计唔好喊啦！开始即系佢，因为佢我啱啱提过，即系嗰啲生理反应系。即瞓唔着猛枕嗰啲啦，咁佢开始喊，唔好喊啊！你喊我大镬噶啦，唔好喊啊，乖啊！咁佢又望住我，又喺度，即系佢话其实佢冇意识嘅，即系纯粹听到有把声同佢倾下偈嘅啫，喺度瞓翻啦。 咁跟住之后我开始越讲越多嘢，大胆开个咯，好似同佢熟落咗啊 ，friend 咗，自己觉得 系啦 ，friend 咗。 跟住我就系咁同佢讲，点啊？做咩唔瞓啊？啊，想饮啤酒啊？冇，太细个唔好，大个啲先。年少无酒， 都要个小朋友你都讲酒。 我话嗱，咁细个唔可以啊，大个先可以。啊，记得大个买酒俾我饮好冇？系啊，嗱，乖啦，咁样 铺定路同所有仔女，第时买酒俾你饮， 跟住喺度熬啦。唔系，但系我觉得个感情系未建立到嘅， 因为佢都未有 reaction。 唔系啊，出现咗一个爸爸之间嘅争风呷醋啊。 哦，系啊， 即我个 friend 话，哦个女真系好得意，我即刻拎个电话出，咩我个女得意啲？你睇我个女几得意，佢话你个女嗰啲已经去到叫靓啊，我个女叫得意。我唔系，我个女都好得意，跟住就开翻佢 B B 嘅相，吓几得意，细个嘅时候会抱住契爷咁样， 哇！ 即有呢啲爸爸之间嘅争风呷醋。但系我即佢阿爸系叫我尝试，即后屘睇晒成个过程啦，喂奶嘅过程啊，帮佢冲凉啊，换片嘅过程啊。咁我同我身边个位都好即叫做。好奇地緊張，一問啊，要點樣換片啊？沖涼要點啊？要唔知要捽啲頭泥啊？即係佢哋唔係用洗頭呢個 term 就捽頭泥啊，剩啊咁樣。跟住話，咦？佢好似有啲皮膚有啲敏感。佢話係啊，因為飲奶粉熱氣就會有少少粒粒嘅，咁、哦、大嗰啲就會好啲啊。或者個頭殼頂嗰度有粒嘢係咩嚟嘅？哦，嗰啲叫士多啤梨瘡定唔知點樣，就係初生嬰兒好容易有嘅。咁啊大啲就冇㗎啦。咁樣咁係非常之緊張，不斷地問啦。咁佢阿爸話好啊，呢、這個學習。态度好啊，个原因系佢好期待有一日佢同佢老婆可以抌低个女俾我凑，然后佢两个出去 自己出去玩啊。 佢话佢已经前日，因为我寻日上去，佢话前日系生咗个女，第一次阿妈唔喺个女隔篱。 哦， 即系俾咗婆婆凑， 都系嘅，因为你一出世，你一定系廿四小时喺度 黐住嘅，咁啊好紧张。食饭嘅时候亦喺度，系咁喺度睇住嗰个 cam、嗯。哎呀，会唔会喊啊？佢话而家嗰啲科技好先进噶，一听到 B B 喊声就会弹 notification， 咁然后又系咁， 咁劲啊！ 系咁睇住咁样，非常之大为紧张，跟住就话好期待有一日，即系个女会同我熟咗，即系认得我阵味，认得我把声嘅时候，肯跟我玩一个下昼又好。咁然后佢两公婆又出去拍拖咁样啦、 哦， 即系有呢啲已经话。快啲你两个快啲接受， 你快啲学识啊！ 系快啲学识呢样嘢。跟住我系一下系觉得哇，即系我成日都话我好想生小朋友啦。即系你撇除即系呢个社会环境适唔适合啊，即系教育制度啊等等好多 kitty quack 啦，或者我自己负唔负担得起？唔系应该话再落一阵就系你 feel 到嗰个叫做责任感系真系 好强， 你想象唔到咁大咯。即系我连抱起佢我都惊啦。 系啊， 咁然后去到你可能要供书教学要成，因为再我前即系我礼拜四晚就系凑自己个契女啦，我孭住佢啊，你估下我今次默书几多分啊？哦，零分啫，零分你都讲得出，即系你真系嗰句嗱，我觉得有几句嗰啲说话系几啱嘅，即系咩养儿一百岁，长忧99。即系你唔好以为，即系佢我个 friend 就话，大多几年就唔使咁担心，其实唔系噶， 佢永远都系你个小朋友 啊，你就开始担心佢读书啊，翻学会俾人恰啊嗰啲嘢，我而家讲讲都有啲想喊。 系咯，我听你把声转咗。 跟住之后再大嗰啲，你会担心好多嘢啦。咁又到你做人哋，即系有未，即系我未完全人哋阿爸阿妈，但系有一种咁嘅责任感喺入边嘅时候，你会谂起啊，有时。即系例如我会问我个契女有冇挂住我啊，剩啊，咁你就会谂起你阿妈，我阿妈都好中意问我你有冇挂住我，我先明白啊，阿爸阿妈挂住小朋友嗰种感觉， 其实系噶，然后你就谂翻其实自己对阿爸阿妈， 其实真系几不孝、 啊，然后就风水轮流转， 系啊，所以我每次探完我个女之后，我都 send message 俾我阿妈问佢食咗饭未。 我以为你话，所以我要揀多几个契女，如果呢个第时唔锡我，有第二个后备。 唔会，呢、這个好锡我噶，记得我中意 Kulumi。 睇下点， 系，但系当然嗰日佢送完礼物俾我之后，就问我契爷，我想买个，好，契爷买俾你， 佢都学识等价交换啊，话你听。 啊，我都想，唉，好感动啊，见到个小朋友， 啊，我都见到你而家个人都好感动， 眼湿湿喎，而家， 系啊，抹下佢先啦，你都系。 原来没有包袱。其实没困过，曾经太懊恼，荒废爱好，抑压得再痛哭。原来状态不足， 其实受注目，曾经怕控诉批判满布总退缩，原来有种的燃烧光煎熬，原来有种陌路崎岖而独得，前行被赞好疗伤之下，如伸手独斗，散若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后，途中荒谬还抗着漂流，散有一堆理由献出我有心， 忍唔住就有嘢讲， 来啊来啊来 啊，例如见到个 BB， 喂，佢呢度好似污糟咗，佢呢度湿疹啊，定唔知点啦，咁啊好紧张啦。就好似礼拜四我个女自己刮到只眼肿咗，我系咪要带佢睇医生啊？ 好紧张啦， 系咪要去医院啊？即系，佢阿妈话唔使咁紧张， 冷静啲啦， 小朋友自己刮损咗，唔系咧，不如睇医生咧，即系嗰种真系会担心一世嘅。 唉，好烦啊！ 踢过 呢只手啊， 佢阿妈都话系好烦啊，你都紧张啦。 佢都生完小朋友之后又出歌啦，上有一堆理由显出我优秀，佢系 Robin 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PR 播成， 与得罪一， 喂 ，Benson 呢位咧系我哋今年重点推介嘅新人。叫阿一啊，嚟啦阿一，叫声斌哥先啦。 边位斌哥？ 唔系嘛，斌神，你都够胆唔识？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PR 播成。 与得罪一， 喂 ，Benson 呢位咧系我哋公司新签嘅歌手，叫阿一啊，来头好劲啊！阿一，同斌哥打声招呼，介绍下自己先啦。 我叫阿一啊。 唔系嘛？唔系嘛？讲多两句，使唔使死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PR 播成， 与得罪一。 Ray Benson 呢个系我哋公司嘅歌手阿一啊。佢啱啱出咗首新歌，阿一同斌哥介绍下首新歌先啦。 宣传稿有写，自己睇。 唔该，以为周杰伦出道。 不错。 唔系嘛？虽然好多人即系连宣传稿都冇睇过。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PR 播成， 与得罪一 ，Ray Benson， 我哋公司签咗呢个新人，叫我一啦，佢好唱得噶，嚟阿一，清唱几句俾斌哥听先， 我平时出 show 唱歌有钱收噶， 唔系嘛？你而家咩 show 接唔到啊？仲咁串？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PR 播成， 与得罪一。 喂，斌神，呢个咧我哋公司嘅新人叫阿一啦，

州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梦雨，你咁中意食白饭，你觉得阿一同波盛亲食白饭配咩餸咧？ 两个都系烧肉，因为我会觉得系最开心同埋最好味嘅一个配搭嚟嘅。我是梦雨，如果想知道我揀一定是波盛呢，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的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那呢就是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女嘉宾咧，系有嚟自 Epic Production， 即系红仔头呢个 channel 嘅女仔啊，有梦雨啊，你好啊 ，Hello。 因为首先要讲下咧，就我睇过佢哋有形容过你咧、嗯，第一次可能出场嘅时候话你系又 pure 又 true， 你自己嗰时知唔知佢哋有咁样形容过你啊？ 我知道啊，因为佢哋我第一次见佢哋嗰阵时，佢哋有当我面同我讲对我嘅第一印象，同埋之前对未见我。未见到我之前对我的印象咯。 哦，佢都系用呢两只字嘅。 吓，唔系啊，佢话之前睇完啲相，觉得哇劲普通咯，呢个女仔咁样咯。系啊。 咁你问，咁你又揾我咁样？ 哦，即系佢因为类似佢无意中见你一条片，之后佢就揾咗我咁。 哦，嗰条片系大概关于啲咩噶？ 冇，我同嘅男哥食餐饭咯，咁所以佢系见到动态嘅我。 哦，咁但系你自己觉得自己系正定系？即系咪好似佢咁样形容好普通啊？定系你觉得自己系好特别？定系 哦点答、啊？ 或者你唔系，或者你点样形容自己？我意思 好特别噶， 好特别噶。 点样形容自己？我个样同我嘅性格系好唔同嘅，超级唔同。 嗯， 系啊，即系你而家见到嘅我系啊，就系、是、你调翻转谂就系我咯。 咁咪即系好特别咯？个样好普通啊，系咪？ 即係佢哋覺得你個樣， 佢哋唔係即係佢哋講啫，我引述翻佢哋講嘅啫。 夢遠用寫啲眼逼咗你嚇， 我形容引用翻啫，唔關我事嘅。 call 翻紅仔頭嘅， 你想個樣好特別，個性格好普通，定係個樣好普通，性格好特別啦？ 我想兩樣都好特別。 好嘢， 好嘢，好嘢，好嘢！依個答案本身已經好特別啦，咁樣。第一次见面咧，就俾你估下我同阿一边一个咧，其实喺拍拖嘅时候咧，冇咁咧中意一啲叫文质彬彬啲啊、文静啲有气质嗰类嘅女仔咧。 我觉得系阿一，原因系就系感觉冇原因。 佢谂住今日成个访问都要从一个特别嘅方向玩，即系你幻想紧一个可能好文静嘅女仔喺佢隔篱，觉得系唔衬嘅。 唔系唔衬嘅，可能佢会觉得你做乜唔讲嘢啊？你会想互相回应得好快，我觉得、 哦、即系我会嫌人回应得慢，或者嫌佢太静嗰种。 嗯， 好啦，所以你估下一系唔系太得嘅？想正答案，你啱嘅。 唔系，但个原因唔系咁样咯。 原因 系我拍拖嘅时候唔中意讲嘢咯。咁我会觉得两个人出街就好静咯。所以我要隔篱嗰个系咁讲嘢，系咁讲嘢，系咁讲嘢，系咁讲嘢。即系佢好多理论去发表啊，例如对你当对呢包湿纸巾嘅不满啊， 系 对呢个社会嘅不满啊，对自身嘅不满，或者对自身今日嘅赞许啊，话觉得自己今日好靓，又自己 keep 住赞自己赞半个钟咁样，咁我就可以唔出声咯。 你系点解啊？点解日常生活中少啲嘢讲啊？ 因为平时翻工已经要讲嘢咯。 哦， 系啊，咁放工就可以休息一下咯。 哦， 系啊，我会宁愿我去睇佢栋笃笑咁样咯。我成日话抱住栋笃笑去拍拖噶嘛， 系 即系睇 show 嘅心态去拍拖，睇佢哋讲嘢，咁然后我就可以静静地咁休息咯。所以如果隔篱嗰个都好静嘅话咧，咁嗰次嘅约会就会好静啦。或者我哋惯咗人哋好静，咁我就会好用力去讲嘢氹佢笑咯。 嗯， 但如果佢好自然，自己好多嘢讲咧，咁我就可以休息一下咯。 哦，咁如果真系出现两个， 即系如果好似每个哦哦，咁、哦、我就觉得死咯，我要落力啲讲嘢啦。 唔系慢热咯，同埋我拍拖同埋平时同人相处都好唔同嘅，即系。如果我对住男朋友或者朋友，就会系超级多嘢讲，即系佢哋会劲想我唔好再讲嘢。嗰種， 你有冇試過同人出街，然後叫人俾人叫收聲啊？ 嚇！佢全部都會叫我收聲啊！特別我飲多兩杯咧，佢哋真係會， 系啊，唔讲粗口。 我想知嗰种多嘢讲，其实你系。即系你系讲咩？即系 咩类型嘅嘢？ 咩都会讲一餐。即系譬如，哇，可以个电话几靓，我煲 OK 啦，冇电话。即系咩都会讲，定系有特别嘅嘢？ 冇啊，系乱噏噶，系乱噏到个程度系即系咩都乱噏咯。但系系冇一个主题或者冇啲真实嘅嘢。 但系你系行行幽默风趣嗰边，定系行精辟时事嗰边，定系？无厘头嗰边定系 无厘头，想有幽默，但系又唔系好幽默，之后佢哋就但系熟咗都会笑完之后都系叫我收声 咁。咁喺片场拍嘢，你当拍嘢，有时等埋位嘅时候，咁你系会系咁聊隔篱嗰啲人倾偈啊？定系 好睇嗰一个地方嘅气氛咯。如果个气氛系好俾我觉得好局促或者系比较荒谬嘅话，我就会倾向唔讲嘢，个人都会 present 出嚟好荒谬。但系如果觉得系好放松嘅地方，我就会超级多嘢讲，好睇我遇到咩人。 咁我想知你去到拍拖嘅时候，你话都会好多嘢讲噶嘛？咁嗰啲嘅内容系咪其实同你同 friend 出街嗰啲，即系都系嗰种状态啊？你自己都觉得就系、 是、无厘头得嚟，再偏向懒 Q 啲，因为对住男朋友嘛，就会懒系得意，懒系 Q 啲咯咁样，所以就会再 再想你收声多啲啦， 唔会噶，因为咧你男朋友对住你咧，咁你咧就懒系 Q， 跟住咧又好无厘头咯，佢就会觉得你好得意噶啦，佢唔会想你收声嘅。 呢个咪就系你成功之道啊！ 系啊，等你哋知道我咁得意咧，可以咁样。 咁你会拣你男朋友同你一齐多嘢讲啊，定系静静地喺隔篱听，然后拍手，然后 都可以啊，要系我中意佢就得咯。 哦，正正隔篱拍手， 你今日讲得好好啊！无啦地铁入边，好嘢，好嘢， 精彩，精彩。咁外形上面咧，另一半嘅外形，你会唔会都有一啲嘅 要求啊？ 我中意有安全感嘅，系咯，即系我唔中意好，又唔系倾向唔会拣好瘦削嘅。 嗯，安全感系。雄厚嘅啫，定系 好好攬，好好攬嘅。 哦，即系唔系要实正嗰种健， 即系唔系肌肉型嗰啲嘅。 唔需要啊，唔需要啊。 哦，即系总之个 feel 好稳重又好实正，或者定系软熟咧？ 正常软熟， 正常软熟，好似嗌紧拉面， 好少用软熟嚟形容一个人嘅身形， 好似嗌紧拉面咁样，嗰、那个口硬度咁样，即系总之揽落去有少少好似揽枕嘅嗰种感觉嗰啲啦，即系可以舒舒服服咁样嗰种。 都唔系啊，都系要我觉得好中意揽呢个人咯。 哦，即系拍拖之前， 即系其实你中意佢就咩都得噶咯。 都系啊，我就觉得佢系最好嘅咁样。 咁但系你系会因为啲咩中意嗰个人咧？即系佢嘅外表啊，佢性格啊，行为定系冇嘅，你都唔知嘅。 我倾向中意一啲好 man 嘅人咯，即系可能唔系太 care 啲细节啊，或者系唔系好贪靓啊，跟住就啲其实比较系你睇一个人嘅处事咯，面对一件事情嗰阵时，佢系以咩处理方法，会唔会比较有膊头啲咁样？ 哦 ，man 啊嘛， 即系爸爸型，大叔型， 又未得啊， 又未到， 又未到， 又未到 ，OK， 系啊， 好难捉摸，果然好特别， 系啊， 女神大揭秘。 女神大揭秘嘅，咁就想蒙完你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其实我有谂咗好耐嘅一个问题，究竟嘅咩秘密去到咩程度先系可能系合理嘅，又唔好太唔可以出街。因为我就谂咧， 即系换言之，有啲出唔到街嘅秘密嘅。 系啊，咁我就系咯，就系咯。 哦，咁我唔问啊，唔系即系唔问啲出唔到街嗰啲。 哦， 问翻个出到街嘅先， 佢以为成个环节都唔问啊。系啦，问啲出到街嘅。 就系、是如果系轻巧啲，就喺如果喺食物上讲嘅话，就系、是、我系好中意食白饭，超级中意食白饭，无敌中意食白饭嘅人咯。就系、是、食任何嘢咧，任何主食，任何唔同嘅嘢咧，我都系可以送白饭，白饭就会系我嘅主食啦。只要佢喺度嘅话，我就可以食一碗拉面、一碗乌冬或者任何嘢，咁我都会就觉得好好食咁样。 逐个嚟先，好啦。白饭是配啲咩餸你觉得最啱？ 要有最好有肉啦，但系其实佢配咩餸佢都会好好食嘅。 咁使唔使要汁咧？定系唔可以要汁？ 可以有，但系要少少咯。即系我中意白饭，唔系太受污染咯。 哦，污染呢 个字，呢个听不受污染嘅嗰种 嘅，即系酱汁饭就你唔会，即系我哋系中意食嗰啲，你当食肉啦，系啦，嗰啲豉油啊，你唔会捞豉油食。 我会捞好少，即系譬如可能正常人一碗碟头饭啦，但系如果嗰碟碟头饭嘅餸同埋汁咧，我系可以送到一碗半至到两碗嘅同样 size 嘅饭咯，就会系对于我嚟讲啱啱好。我多数系会食晒晒啲饭，但系食唔晒啲餸咁样。 哦，粒粒皆辛苦啊呢坛嘢。咁究竟饭你嘅要求系例如系软熟啊，即系 又系咩嘅？系正常偏软啊，头先嗰个系 硬身啲啊，定系咩咧？ 硬啲。 OK， 咁有冇话边个地方嘅米或者啲水分啊拿捏得好啊？ 韩国咯，我觉得。 点解咧？ 因为成日食韩国餐厅嗰阵时候就会觉得我唔知道好好食、啊。 因为日本啲咪大粒啲咁啊，即系成珍珠米嗰 啲啊嘛。 系啦，韩国米你系觉得系同平时你食嗰啲泰国米啊、日本米有咩唔同啊？ 可能多數食開嗰陣時咧，食嘅餸都係好好味嘅餸，即係可能食燒肉或者食啲湯咁樣之後咧，就好好滿足。咁跟住一個飯咧，又會再升華咗，之後就會好幸福。 印度米你係唔得嘅？ 唔得，我之前去緬甸啊，或者斯里蘭卡咧嗰啲地方咧，咁全部食嘅米都係偏印度式啦，咁就會，我人生第一次咁唔中意食米咯。 但佢嗰啲系硬嘅，好硬嘅。 系啊，好似食生饭咁咯。 哦，唔得，即硬得嚟又要软熟，就好似你拣男朋友咁，正常得嚟要软熟，系咪咁理解？ 唔识答你，不过可能系。 咁跟住之后，咁但系我想知道你扒饭嘅时候，你系分开啲餸定系即饭还饭，饭食啊，餸还熟啊，定系捞埋一齐食咧？ 我会捞埋嘅，但系。即系你而家咁样讲咧，我就会觉得好开心咯。即系我会每一样嘢，即系可能有三种餸，我就会三种都会夹少少，之后喺嗰一啖饭入边，之后就剥落个肚咧，都好幸福咯。 即系有啖米啦，跟住又有啲少少菜、少少肉咁样摆喺口度。 系啊，即系咩都有少少，但系系咩都有少少嘅话就，就会哇好满足，真系好满足。真系 咁你其实一日你会食几多碗饭咧？去到会唔会早餐其实第一餐好似日本人咁样就已经用饭嚟开波嘅咧？ 我又之前试过，因为觉得太肚饿咧。如果多数到 lunch time 先食嘢，就真系太饿，就咁食包嗰啲咧。咁我就试过食饭嘅，但系咧就有少少太油啊，所以就后屘就宁愿食多少少唔同嘅早餐咁样咯。 咁、如果系啲饭已经捞咗其他嘢入去，你 O 唔 OK？ 即系例如炒饭， 我唔中意食炒饭噶。 就是因为佢捞咗其他嘢， 系啊，同埋佢有汁啊，佢唔白净。 我唔白净 ，OK OK。如果系白净，但捞咗其他嘢落去，即系例如饭卷，佢已经原本你唔会拆翻开噶嘛。 你嗰啲加州卷咧，系啦，你寿司嗰啲。 但佢唔热啊，佢唔系一碗热啦。 哦，原来仲有呢个重点。咁即系寿司嗰啲饭，你又咩噶咯？ 我唔食鱼啊，我咩都唔食噶。 一碗热辣辣嘅白饭摆喺台面， 即系有唔同嘅餸咁样，之后就好好味。 你打边炉会唔会想食饭咧？ 想食，因为打边炉啲都系有肉啊嘛，同埋好好味嘅牛肉，咁样食饭就会都会好幸福。 哦，咁即系嗰啲咩意粉啊、汉堡包嗰啲，你可免则免噶咯。 唔倾向拣咯，或者如果有意粉，但系可以对方即系同朋友食，咁有人嗌白饭，或者系我系嗌饭嗰个咧，咁就可以饭，咁意粉就会系我个饭嘅餸咯。 所以我先知道，如果你有机会同梦雨出去食饭，你真系搵佢食白饭。 你有冇研究过点样煮系最好食嘅咧？即系除咗食之外。 我唔係好揀，即係點樣？但係有碗飯喺度就會好飽。 哦、即係通常都係出街食噶啦，就唔會自己喺屋企有一日心血來潮啊，研究一下究竟落幾多墨水啊，或者用邊個電飯煲好，就冇。 未有。 但係即係最主要都係出街食噶啦，平時自己。咁你煮嘢食係 得唔得噶？ 我煮嘢食就係可以食煮啲簡單嘅嘢咯，係。 即係嗰啲 葱仔面、 沙拉菜啊。 普通的餸菜是有 sense 煮到的都正常味道，但是如果可能難一點的話就真的要上網看。 你簡單的是指 即是炒豆腐肉碎，跟住一個菜，跟住不知道什麼肉又炒在一起煎在一起，這些即是普通家裡幾餸一湯這樣。 我 OK 的了， 我 OK 的了， 很厲害的。其實不是那麼簡單的。 心理龍爪手。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咧，同梦圆玩嘅。呢个心理测验就系咁噶， 呢度咧有以下几种嘅蔬菜，咁你就拣一个你最唔中意嘅。 嗯， 系啦 ，A 就系嗰啲椰菜花 ，B 洋葱 ，C 番茄 ，D 薯仔。 洋葱 系有冇原因？ 冇，因为其实我系好多菜都唔中意食嘅人嚟嘅，咁咧跟住咧就 唔食鱼啦，好多菜唔食啦。 跟住所以好多啱啱嗰啲系咯，我多数会同人讲我食咩菜咁样啦。咁洋葱就系我一定唔食咯，点样都会嗌走洋葱咁样咯。 嗯，咁有啲咩菜你食嘅？ 西兰花好好食， 冇啦 冇啦。 其他菜系可以食。唔系好，我好想食啊！为咗健康，我可以食。 但系洋葱嘅原因系 为咗健康，我都唔可以食，因为佢唔好食。 但系辣啊，定系佢本身个阵味？ 已经太耐冇食，所以我都唔好知佢系咩味。 哦，炸洋葱圈都 都唔 OK OK 系啦，唔勉强你 OK。 佢好失落啊！冇啦。 如果炸洋葱圈，你食咗一个炸洋葱圈，可以有碗白饭，你会唔会食炸洋葱圈？如果嗰晚冇唔食洋葱就冇白饭，你会唔会为咗白饭食洋葱？ 咁我食其他好好食嘅嘢咯。 OK OK OK， 洋葱系宁死不屈嘅。OK， 系啦， 得到个结论。 咁啊，阿一你拣咩？你会 番茄？ 啊，你唔中意食？ 唔得，番茄好酸啊！ 我系拣薯仔啊！我唔中意嗰啲好粉嘅感觉啊嘛，喺个 咁唔一定会粉噶嘛，但番茄一定会酸噶嘛。 好啦，咁但系呢四样嘢咧，究竟代表啲咩咧？我哋下一个部分翻嚟咧就会逐个讲噶啦。 没结果的梦想，其实彼此不需要再紧张，为何对不起别要讲，轻熟悉熟悉，我对你没有爱上，明日会映一张相，总是有了你，成熟定会有些缺陷的美，无憾我的脾气，共你试过一起，在最奢侈的青春碰上你，总算种福气。远过去都只不过人间。 Edgar 嘅派台作品《理性与淫性之间》，新闻翻嚟继续有梦语，就会揭晓呢个心理测验啊！ 系啦，咁就系因为有路面维修，深圳湾公路大桥北行方向嘅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咁就系受到路面维修影响，深圳湾公路大桥北行方向嘅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喺隧道方面，洪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八爵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西洋菜南街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区方面，将军澳宝宁路回旋处一带，包括是宝宁路、宝林北路和宝顺路一带都是车多挤塞。跟住提翻你一啲重阳节嘅封路安排，喺和合石直到下昼嘅五点，桥头路、永贤路、和家楼路同埋和合石坟场入面嘅所有通道都系暂时封闭。咁另外咧，和合石一带都有唔少嘅改道措施，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行军打仗时机最重要，共产党的将领怎样改变策略去突击敌人呢？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一点，港台电视31。 出道十五年，制作多首经典作品，由寂寂无名摇身一变成为众人偶像。 聞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浩，出道十五年日本歌手音乐特辑。 梦雨，你咁喜欢吃白饭，你觉得阿一同波盛趁吃白饭配什么餸呢？ 两个都是烧肉，因为我会觉得是最开心和最好味的一个配搭。我是梦雨，如果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是波盛呢，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的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四点，那呢就是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继续有梦雨在这里。你好啊。 嗨 嗨。我们现在玩一个心理测验，就重复一次这个题目了。就以下四样东西，你最不喜欢的一种是什么呢？你可以凭感觉又好，或者按喜好揀。A 就是椰菜花， B 就是洋葱， C 是番茄， D 就是薯仔。咁梦雨揀洋葱啦，一就揀番茄，我就揀薯仔啦。咁究竟呢几样嘢代表啲咩？我哋而家就会逐样讲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揀咗 A 椰菜花嘅朋友，你人生最大嘅考验呢就係钱啦。你最驚嘅嘢就係自己银包冇晒钱，因为你觉得自己变穷咗之后失去嘅唔单止係财富嘅自由，连人际关系都会受到影响的。咁今日好似梦雨咁拣咗 boy 洋葱，阿一咁样拣咗 C 番茄，又或者好似波盛咁样拣咗 D 薯仔，又代表你人生之中最大嘅考验系啲咩呢？ 心理龙爪手。 因为呢一个心理测验系想睇下你人生之中最大嘅考验会系啲乜嘢？ 哇，好大嘅课题啊！ 系金钱啊，唔使讲已经知啊， 我亦都知道冇钱乜都 系置业啊，跟住无论你拣 A、B、C、D 四个，就系喺香港买楼就系你最大嘅挑战， 都系一样嘅答案。嗱，我哋先讲啊一个啊番茄啦，拣番茄嘅话，对俾人生最大嘅考验系固执、啊。即系话你，我虽然唔知番茄同固执有咩关系啦，但系佢嘅解释咧就系话你，总之你是一个有谂法嘅人嚟嘅，所以你唔会随便听人哋讲嗰啲嘢，更加唔会俾人哋影响到你嘅判断咯。就算你有谂法都好啦，佢都建议你有阵时候如果想成功嘅话，都要注意改进嘅地方啊，听人哋讲嘢咯。 唔系几准啦、啊，我好硬颈我都， 我都系、啊， 系咩？ 我觉得听落好似系同我讲嘢咁。 你系咪都唔食番茄呢 都唔系好食， 系、okay, 佢都唔系好食噶啦。 你有冇摸过自己耳仔啊？你觉得硬唔硬啊？ 定系软啊？ 比起其他人系偏硬咯、 啊。系啦、啊，你例如会固执边啲位咧？但系 你自己觉得？ 偏有原则性嘅。咁之后如果，但系我唔系唔讲道理嘅人咯。即系如果有样嘢系我觉得哦，原来系唔可以咁做嘅。咁啲人话系哦系可以，咁佢我系唔系坚决唔可以做，而系你要解释俾我听。 哦，你要说服到我。 系啊系啊，你要真系用心去说服我。 但系生活上有冇啲细节位系好有原则？ 即系我对于啲生活小细节唔系好 care， 喺一啲大事上面就比较有原则咯。譬如我做咗一样嘢，我觉得佢系啱嘅，我唔觉得唔需要改咧，你就要话俾我知点解我要改咯。即使你系我老板都系。 哦，咁以你同佢讲嘅语气嘅时候，就会唔会都系好似啱啱嗰种，即系好直接噶啦？即系 我有礼貌，但系我会直接嘅，我会话因为其实我都会觉得我而家做嘅版本系冇乜问题嘅，但系我都会想知点解你想我转啦，但系因为我就唔会。系咯，唔倾向用翻 extra 嘅时间去无故咁样去改翻一个内容咯，系咯。 哦， 难唔难氹嘅你？ 睇下系边个人？ 男朋友啦。 其实咧，如果系喺好早期发现我咧有啲唔开心，有啲嬲咧，之后咧氹下我咧就会好快冇事。但系咧，如果我嬲嬲地咧都唔 care， 我嬲嬲地咧咁就会爆发啦。 咁有冇一个时间你觉得系过分？即系例如瞓咗一晚之后先至发现，咁就好过分啦。定系隔咗原来四五十年后，哎呀，原来嗰阵时咁样嘅， 我嬲啦， 我嬲啦， 到我退休之年，我开始嬲你啦，咁 我唔会同咗佢结婚咯，而家 咁就系啦，系啦，即系几长 即系几耐咯？ 唔系啊，我唔系 care。如果你系好目睹嘅人咧，但系你唔系好发现我嬲咧，系反而冇嘢嘅。但系如果你知道我嬲，但系你唔理，你就直接去做其他嘢嘅话，我依样嘢我会嬲多啲咯，即系我会觉得你唔够 care 我咯。 咁、你嬲嘅时候，头先讲嗰啲暴风雨嘅前夕啦，你会唔会刻意地即有啲嘢可以知道我你而家系属于准备嬲或者嬲紧嘅状态啦？ 可能平时咧就会好开心、好活泼嘅，但系我就会偏枯咗少少咁样。 洋葱咧，洋葱系点解？ 洋葱啊，人生中最大考验系屋企人、啊。佢话其实你成世嚟讲咧，一路都好顺利嘅，基本上啲大起大落嗰啲嘢咧，应该都唔会点样出现嘅。咁就好似你同屋企人相处嘅时候，呢一啲咧反而就会系你头痛啲嘅地方咯。哇，甚至乎可能系直到最近几年咧，都仲未改变到同屋企人嘅一啲相处上嘅嘢啦。 好啱嘅，即系同屋企人相处系我人生最大最大嘅议题，同埋我觉得我最难克服嘅一啲嘢，即系可以带俾我最大快乐嘅人咧，同时都系可以最伤害你嘅人。 哇哇，你开到好大喎、 啊！系啦，咁咧，但系呢啲咧就系属于偏秘密嘅嘢，咁咧就系系啦，就我会系啦。 嗯，明嘅，明嘅。咁但系即系例如我攞翻男朋友为例子啦，用翻你啱啱个最快乐嘅人系最能带到痛苦嘅嘢，系啊，男朋友。咁系因为沟通上嘅问题啊，定系真系？有时会谂翻噶嘛，系自己嘅问题啊，定系个价值观问题，定系一啲咩问题出咗问题，即出咗事系咯。 我觉得我系比较清晰知道自己想要啲咩，但系可能我好中意嘅人嘅类型未必系 俾到你嗰样嘢。 系啦系啦，譬如我啱啱讲话我中意好 man 嘅人啦，咁、其实某程度都倾向好 man 嘅人咧，系偏专注于事业嘅，咁、一个专注于事业嘅人咧，其实系会摆少啲心机喺女朋友度，都好正常啦。但系其实我都系好需要人去 show 到 care 俾我睇咯，但系我就 但系你系黐身嘅，定系其实你要嘅嘢只系一个 message， 定系？ 我觉得你哋咁，我都真心想问你哋两个，你哋两个都系男仔啦，觉得咁样咧系咪黐身啊？咁咧就系我咧系。 会成日都想见到男朋友嘅，咁我个人系嘅，但系咧 男朋友系咪要即系成日都要见到咧？唔系嘅，而系我要知道哦，原来佢好想见到我咯，但系佢好忙嘅时候。我会想佢早啲瞓觉，唔好嚟揾我。即系我觉得我系一个好体谅嘅女朋友，但系我需要知道，原来你都挂住我咯。即系如果长期佢都真系唔挂住我，我觉得我唔需要见到你嘅话，我就会有啲失落咯。 即系你都有个 message 去 confirm 呢件事就已经足够啦。 系啊，即系我知道佢系好想见到我嘅，但系我会明白，其实大家做嘢都好攰啊，或者你做嘢都好夜嘅话，我都会觉得。我都会唔俾佢嚟揾我咯，或者我会唔俾佢送我翻屋企。 佢都要扮嗰几下， 你先叫，你先叫到噶， 你先至翻屋企。 我觉得扮呢下咧系太， 即系你 争俾钱， 唔系我俾我， 唔系扮，我会 feel 到嘅。 即系我明知今晚都见唔到你噶啦，但系都仲要补一句。其实我今晚真系想见。 唔系嗱呢个有啲唔系 呢啲就太过分啦。 我意思系即系例如可能即系拍完拖，其实真系好攰啦，想自己翻屋企先嘅。喂大佬你死啊！你住屯门，我住柴湾，隔我啲朋友我送你几个站啦、啊、咁样。即系你 feel 到佢扮嘅。 吓唔系啊，唔系啊，即系我系完全其实唔可以用呢个做例子，因为我系唔倾向要人送我翻屋企嘅，因为我觉得呢样嘢系真系嘥时间，系咯。咁所以我只不过讲紧可能当两个人唔系。见面的时候我收到个 message 你是挂住我咁样就 OK 咯，系咯，但我哋唔需要真系即刻见到、或者你收工好攰都要嚟揾我， 系 咁样、 如果我譬如我翻紧工放个 break 咁样，跟住突然间 send 个 message 俾你，就 hello 你做紧咩啊？咁样呢种算唔算？即咁当然唔系，就问完就摆低做紧咩啊？跟住就 问完就 block 住出嚟， 即系唔系就系咁啦？即系呢个做个引子去问你，跟住即系倾几句啦。可能因为我啱啱做咗全日有个 break 咁样，咁呢种算唔算有啊？就做到你啱啱讲嘅个效果？咦，佢好似谂起我、啊。 我觉得够啊，即系我系系咯，我会觉得你好忙嘅时候，我会好体谅。但系当你唔忙嘅时候，你嘅人生系有我咯。 好啦，你一至五咧就即系忙，可能见唔到啦。咁礼拜六日就通常平时拍拖有机会，咁但系咧礼拜五嗰一晚咧收工嘅时候就即系有班兄弟或者同事咧，即系梗局会去饮嘢噶啦。咁、所以当佢得闲嘅就叫星期五晚啦，佢第一个去见嘅系佢啲朋友，净、系留星期六日俾你。其实日即系时间上 时间上系多啲嘅， 但系咧。 但系第一下嘅次序， 佢俾咗兄弟。 喂，我想讲咧，呢、這个就系我完全就系我人生遇到嘅议题啊！ 唉、哎，好啦， 就系觉得到重点啦，可以。 你咪捉到我，即系我需要人哋，即系我需要知道心入边，系、啊，就系、你心入边挂唔挂住我？ 即系喺我嘅角度啦。 哦，呢、這个都系你嗌交嘅原因嚟噶喎，原来。 因为喺我嘅角度咧。去星期五见朋友咧，同见你咧系两种唔同嘅放松状态。但系因为朋友咧，佢真系得星期五日得嘅啫，星期六日佢哋就要陪各自嘅女朋友或者老婆啦。咁、所以咧，想两样嘢都可以令到自己放松咧，咁样安排咧系最有效率嘅。 即系等于沙律都好食，甜品都好食。 系啦， 但只不过系要食咗沙律先再食甜品啫。你明唔明个比喻啊？ 即 你咁样比喻咧，我即刻觉得有啲嬲咯，想突。 点解咧？点解咧？ 嬲。 点解啊？因为我觉得女朋友要高过朋友噶。如果你真的够喜欢过白饭的话，你一定会揀食咗白饭先，即使个前即是头盘到咗，但是你都可以摆低先。其实是你有几喜欢，不可以说你两个都喜欢。 Okay. 但个头盘如果不吃冻了就不行了。 或者人家餐厅是这样上给你的嘛。 我可以等，我会等白饭的。我会等埋白饭先至食头盘噶， 呢个就系嗰个原则嘅位啦。 好眼镜啦，我想知道你咩星座嘅？ 天蝎，啲人好唔中意嘅星座嘅。 唔系嘅，还好嘅。 但系我觉得我系光明派嘅天蝎咯，即系我系敢爱敢恨，但系我会、即系我唔中意你或者中意你，我都会即系我会直接，我唔喺背后做一啲小动作。 但系记仇嘅， 记唔记？我睇下我仲 care 唔 care 你咯。 哦。 即如果 care 嘅话，你就会记住所有好同唔好嘅嘢啦。 记住，跟住咧，但系如果记仇， 你会报仇啊？ 睇下个人对我重唔重要、 啊。重要嘅人你会报仇，反而 重要嘅人唔会咯，会要同自己讲要，即系我报仇我会更加内疚唔开心啊。但系如果嗰个人系一个唔纯粹一个唔好人，譬如佢系攻击我嘅朋友，咁、我就一定会令到佢好难堪。 你肯唔肯毒嘅？我想知道你狼死起上嚟， 好想讲， 去到咩？ 我呢个节目做咗几年，第一次问一个问 呢条咁嘅问题， 你系咪一个狠毒嘅女人？ 狠毒嘅人。 女神实验。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情景题俾梦雨嘅。呢、這个情景题就系、是、 假设如果要做一个类型嘅演员，或者一个幕前，你会拣边个边款类型？ 青春啲嘅，校园啲嘅，跟住拍拖类嘅咁样，即系只要咧，我将，哎，我真系一个好中意男朋友嘅人嚟噶，咁所以咧，我只要将呢个对方咧系幻想做咧系。因为点解你问呢条问题咧？就因为我前几日去咗个一个 casting 啦，咁咧就系佢类似系我同一个男仔扮一个情侣咁样，咁跟住咧我哋就会要好似好 sweet 啊咁样嘅，咁我又真系完全可以做到，即系我唔系好望住佢就幻想佢系我男朋友，咁之后咧就会成件事就会好顺利咯。 嗯，咁即系换言之，你喺你嘅人生入边，爱情暂时系第一位定系？ 屋企人永远都系第一位，但系即系未必。未必是即是我意思是那个第一位对于我来说我愿意牺牲的东西有多少，不代表我现在 工作上 是愿意对住的人有几耐。 嗯，那好了，怕不怕做？如果即因为有时那些亲情戏啊喊戏你自己怕不怕做？因为你刚刚的校园爱情是那些很青春啊或者成啊，但如果要做一些悲情的戏，尤其是家庭，即相对地你刚刚的心理测验是家庭是比较棘手的一件事，即是那种不知道天水围的日与夜啊。 我想我都应该会做到的，不过是倾向多一点是因为我的样子真的很可怜、啊。我得回来的这个消息是所以我想都我觉得都适合咯。 鬼片呢？ 唔得噶，我唔睇鬼片噶， 拍啫嘛。 因为可怜样，我第一下系谂起鬼片喎。 唔得噶，即系如果佢真系追住我，我真系会，可能我拍完之后我就入院了咯。唔得。 你自己系惊鬼片？ 系啊，我其实都真系冇乜嘢惊，但系我真系好惊黑，好惊鬼片咯。 咁你做只鬼啊，得唔得？你要吓翻人。 系啦， 咁又得唔得咧？ 唔得噶，即系如果我化住啲妆，但系我自己要去洗手间嘅话，我就系我真系会惊，我真系会惊，我会觉得我系咪？冒犯咗 哦， 即系以为 咁，你遇难字系唔出街嗰啲人嚟嘅 喎。啊，咁又冇，我都知道身边有人就系安全咁样咯。 恭喜诗人， 礼物送俾梦雨嘅，你开咗呢个题目就系太阳，阳光系嘛？系啦，有冇特别原因开咗呢个题目咧？阳光 冇， 多谢。即系突然之间谂到， 即系冇，即系你脑海入边弹出嚟嗰个点样打落去咁样同经理人讲，之后再 send 翻俾你哋就 系 咁。 即系你嗰下忽然撞咗啲嘢出嚟，哦，就咁啦。 哦，对于啲唔系好大嘅事情咧，我个人系唔系即系太。啊，对唔住， 我系特登望嘢睇你几时会，即系唔系好紧要嗰啲啊，通常我都好少特别用脑。 唔系，即系，我唔系咁嘅意思啊，即系我意思系应该无伤大雅。 哦，系，我知， 我都 get 到啊， 我 get 到啊呢个，我 get 到啊。 但系你有冇话中意收开咩类型嘅礼物？ 男朋友嘅话，我会中意一份礼物，系佢有留意平时嘅我中意啲咩，而送俾我嘅礼物咯，我会觉得好窝心，因为你知道我需要啲咩嘢，或者你知道我中意啲乜嘢。 哦，所以都系去翻之前嗰、那个，就系、是、佢要留意你，然后将你摆第一位。 唔需要第一位，即系我会明白到 屋企人系高啲， 屋企人高啲啦，事业可以高啲啦，就如果朋友都再高过我咧，就即系死紧啊！ 即系最尾嘅，因为佢已经去到。 我加多个小朋友。假设结咗婚啦， 我唔生。 OK， 冇嘢啦。 完 好啦，完美解决。 OK， 好啦，咁啊，所以呢个阳光嘛， 你先啦。死，我有啲惊，我同你谂同一样嘢添， 都未去到嘅。 试下。 好啦，好啊。 想知道。 系啊，呢啲唔系好紧要嘅嘢，我求其买嘅。还翻啫，系咪？我好记仇， 你都记仇原来。 OK， 我接受，对唔住。 嗱，我送呢一个咧。简单阳光就比较晒的关系可以保护自己，这个防晒的。 哇，你不知道第几次买防晒的了。 哦，多谢。 诶，呢一啲 你知今年佢今年已经买过五次防晒， 咁又冇咁多，你冇听佢吹啊？ 咁究竟边个先系嗰个冇认真谂嗰个人呢？可能唔系好啦。 嗱，防晒呢一个，再加上因为我见你嘅相咧，多数都系比较皮肤白啲咁。咁如果出去有时你拍嘢诸如此类咧，有翻个防晒喺度咧，咁就可以 keep 得好啲啊！ 多谢呢个真心好实， 同埋实用啊嘛， 超实用，多谢。 多肥仔啦， 嗱，唔可以话冇认真谂。但我同你一样，系嗰下撞咗出嚟，我就觉得系要买呢样嘢。 呢招几好用啊！你都 我系嗰下撞， 因为撞咗出嚟。 我唯一认真谂嘅系，究竟我拣 A 定拣 B？ OK， 系啦 ，A 系柠檬茶 ，B 系蜜瓜奶。 我哦，阳光， 我都估到你噶啦，头先 我真系嗰下，我见到嗰两只字，不如买柠檬茶，跟住去到超级市场。究竟买奶好定系买柠檬茶呢？跟住问咗身边嗰、那个，佢话：女仔应该中意饮豆奶多啲。哦，咁好啦，买豆奶。 身边系边个？ 我女朋友。 女朋友。 哦、我阿妈。 阿妈，我想问 我阿妈系同我一齐行超级市场。 啲女人中意饮咩噶？阿妈。 哦。 你中意饮豆奶？如果系啦，豆奶同柠檬茶，你会拣边个？ 呢个。 豆奶嘅中意。蜜瓜味豆奶。 嗯。 咁好啦，如果呢两份礼物咧？ 两份礼物，两个男仔送俾你，你会拣边份礼物赢？ 放晒 、哦，原因系 呢个重啊， 哦、即系转头拎走嘅时候好重啊。 因为咧，我咪话咧，我个样咧系好柔弱嘅，所以我好真，即系我会觉得我好 admire 一啲女仔系 大只、 超级大力、超级 sporty 啦。跟住，因为我自己唔系嘅时候咧，我会好唔中意自己体能上是真的柔弱，即虽然我心智上不是，但是体能上这件事呢所以我平时都会很倾向于，如果我自己一个的时候我就不拿那么多东西，但是如果其实那些人要帮我拿东西，我怎样都会想要自己拿、 哦、那我拆一包给你就行了， 变一包会不会好 一包会送给你 我喝完它之后给你一瓶你 会轻松 会轻很多咯，那就选了这个 放 晒的好嘅，多谢， 多谢，多谢。 好啦，今日 我都系求其谂嘅啫。 系啊，我灵感 玩多下俾佢。 系啊， 听完呢个访问，完全捉到你嘅套路啦。我哋开始 系咪捉到个人嘅性格？ 系啊，大家听完之后亦都会知道佢点样。 无厘头啦，开始熟啦佢。 系啊，佢开始嚟料啦佢。 系咯，佢 系啊，所以我哋而家由头录过个访问。 系，我再嚟过好嘛？ 你有冇发现咧？我系，但系讲嘢就会好棘啊。如果我唔谂。 哎，好啲啊 ，OK， 唔使紧，我哋由头六个好唔好啊？ 你认真， 认真好唔好啊？ 假定真， 真嘅好唔好 啊？真可以，但系我觉得你讲过。 好啦，拜拜。 好啦，今日都系梦雨，拜拜。 共过晚餐，情节惯不惯，没有太差，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骗我也要截好圈套、哦哦哦。流着泪扮冤家。 失，至少有过相恋气味，失忘掉却偏记起。讲一声真话好不好？真心话再也可算数？ 今日新闻之前听过有严明熙的派头作品，歌名叫做《真话的清高》，先听一节三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涉及变种病毒，全部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其中71岁男子同62岁女子前日乘搭同一班航机由印度抵港，喺机场检测并确诊，两人涉及 N501Y 同 L452R 变种病毒，佢哋曾经喺当地接种两剂疫苗。一名33岁菲律宾外佣前日抵港，喺机场检测后确诊。感染 L452R 变种病毒，他曾经在菲律宾接种两剂科兴疫苗。另外两人在酒店检疫期间确诊，上个月28号抵港。德国到港的41岁男患者入住西营盘华美达海景酒店，他曾经在本港接种两剂科兴疫苗。另一名由法国抵港的29岁男子住在西营盘华大圣品酒店，他之前在本港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而初步确诊就少于5宗。九龙城区举办长者疫苗接种日，吸引205位长者参与，当中189人即场接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朝早到场视察，并同长者交谈。当中有婆婆表示，一早已经想打针，不过子女唔想。佢今日到场咨询医生意见之后，决定接种。亦都有啱啱完成手部手术嘅长者，以及正系服食紧薄血药嘅长者，担心系咪可以接种。在现场咨询医生之后，亦都决定即时接种。聂德权话：好多长者未接种疫苗，是基于对疫苗资讯以至未了解自身身体状况。只要提供渠道和方便，俾佢哋问清楚，佢哋是愿意接种疫苗。太平洋岛国阿努亚图在当地下午发生地震，本港天文台录得的强度为尼克特制7.2级，震央位于邻国斐济首都苏瓦的西南大约470公里。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录得今次地震强度是7.1级，震源深度533公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公布，地震后未有发布海啸预警。台湾的防卫部门表示，解放军寻日派出38架军机进入台湾西南海域，是有纪录以来单日最多架次。台湾当局派出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同广播驱离，并部署飞弹追踪监视。另外，美国副国防部长希克斯出席一个智库活动的时候，被问到大陆对台威胁的看法。希克斯说，美军印太司令部每日都密切监察台海形势，强调美军有能力压制潜在威胁，又指美国和台湾有良好关系，重申美方对协助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的承诺。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张春辉表示，曾经表示台湾和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一部分，中国军队战备巡航完全正当合法。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和一两阵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

好的对象和机会，但偏偏爱不来，当中是没有爱的火花，还是因为根本放不下前度呢？爱情的课题有很多，今次 Gladys 就想探讨一下爱情的矛盾位。作曲苏道志、李靖君，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苏道志。上榜三星期，上升七级。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李靖君《差一些什么》。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胜出，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时间 下午的三点四十分。 好，跟住之后是这个天气， 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0%啊。 今个礼拜的推介要早啲开始， 系嘛？多谢讲啊！嚟嚟嚟嚟嚟！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推介你打边炉啊！咁但系呢个打边炉咧，同一般嘅打边炉系有啲分别噶。今次系推介大家打素菜边炉啊！咁啊，话说咧，小弟咧上两个星期咧就走咗去个 friend 屋企食饭，咁啊，由于佢系一个素食者啦，咁所以咧就话啊喺佢屋企咧嘅打边炉啊系不能出现肉类嘅，咁于是咧我哋咧就系拣咗啲素菜嘅食物，咁啊例如有贡丸啦、龙虾丸啦、蟹柳啦，仲有一堆嘅菜嘅，咁当然你可能会问。咁究竟龙虾丸、贡丸同埋啱啱话咩丸话？仲有咩丸啊？啊，蟹柳点样素菜呢？冇错啦，就系素龙虾、素贡丸同埋素蟹柳啦。其实食落去咧，啲味道咧有啲系几得意嘅。咁而且啊，最紧要嘅系咩啊？食完之后有种好古怪嘅感觉，而呢种古怪嘅感觉，我觉得。是人生呢点都要试一次嘅。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係推介你试下打呢啲素食边炉试一次，睇下你鍾唔鍾意。我就麻麻地嘅。所以我都要食返肉嘅。笨读兵团报告完毕。好啦，问一啲基本嘅知识先。 来， 你知道素食有分好多款㗎嘛？ 係， 即係有啲係斋啦，即係咁佢就如果喺宗教嘅概念就係、例如係有啲菜佢都唔会食嘅，即係例如葱呀、蒜呀嗰啲啦。咁有啲呢就叫蛋奶素，咁就会食蛋或者奶啦。咁、我个 friend 係纯素嘅。即系连蛋同奶佢都唔会食噶啦，系啦，因为佢嘅概念系出于叫做爱护动物嘅概念啊。 O K， 系啦，即系我哋成日声称最左嘅嗰边人，系啦，咁就佢就系、是、觉得即系就算蛋同奶有时都系一个叫做不人道嘅方法去 取自生物， 系啦，或者佢直情系觉得喺个工业嘅制作过程，啲动物都会受到伤害啊、哦！即系有时你睇嗰啲纪录片都话。哦，可能啲牛佢係俾人焗住喺个笼喺个地方入面，咁然后就屈佢哋 即系生奶或者制造 牛奶啦，啲蛋又 系 啲鸡点样养嘅时候系咁谷佢哋系咁生。 咁所以佢就连蛋同奶都唔食嘅。 OK， 咁所以喺呢个上去之前已经有个好得意嘅过程啦。咁啊，小弟迟到啦，因为要工作嘅关系就迟啲上去啦。咁啊，打俾佢，喂，有冇嘢要买？有冇啲纯素嘅啤酒？咁我睇翻，应该所有啤酒都系素嘅， 肉喺里面嘅。 咁跟住之后话，哦冇啊，你买自己饮嘅份量啦，我哋度得一两个人都会饮嘅，你买多一两罐就 OK 啦。咁啊，哦好啊，仲有冇嘢要买？买啲薯片啦。好啦，问题嚟啦， 薯片啊， 薯片，问题嚟啦，由于。佢买啲零食啊，佢未到买薯片啦，买零食好啦。我哋一般嘅零食嘅概念啊，有啲咩？ 咪头先个薯片啊、糖啊、朱古力啊嗰啲咯。 冇错啦，第三样嘢系咩啊？ 朱古力， 朱古力系有机会有牛奶， 牛奶朱古力 系啦，所以冇得买 都唔得。 系啦，糖咧 系熊仔糖， 系啦，软糖咧有机会有嗰啲咩？软骨啊，就系嗰啲叫咩？ 系嗰啲用嗰啲动物软骨去做嗰种胶咧，一种雪块咁啦吓。 咁当然佢有啲纯素嘅橡皮糖嘅，据我认知 咪安全啲。 系啦，我有谂过嘅。好啦，咁啊，学上个星期话斋啊，我哋高度推介嘅一种食物斋烧鹅，我系买咗斋烧鹅上去，我仲同佢讲写到明系斋，应该稳阵啦啩咁样。好啦，咁但系都要买啲薯片，冇理由。差不多高十个人，八个人，八个人，冇理由全部都是吃斋烧鹅噶嘛。咁第二个就已经去薯片啊，虾条我都谂紧，好唔好买啊？ 都系 虾条究竟有冇虾咧 ？Suppose 就冇，但系佢有嗰种调味，你又唔知佢咩调味啦。 冇错啦，个问题就嚟到啦。我去到买薯片，我同我女朋友讲啊。即系嗰、那个粟米嗰个咧， 系系 粟一娇啊， 系 上汤龙虾味，你估佢食唔食啦？ 因为有一种食素嘅朋友系，佢系唔系净系摆入口嘅，系个意识上面啊，即系哪怕头先你个上汤龙虾嗰个系真系冇呢个成分，但系佢意识上面系追求紧呢一种肉类嘅东西嘅时候，又得唔得咧？即系有一种系会讲究到咁啊。呢、这个几好趣啊！呢、这个 哦，上汤龙虾咁，最尾由于佢买一送一，定唔知买两包有特价，我就拎咗包上汤龙虾同埋烧烤味，跟住之后我哋喺度讨论个包装，佢个串烧系有肉嘅，跟住我话咁烧烤都可以斋烧粟米同埋斋烧青椒嘅， 系咯 ，OK 嘅 OK 嘅，就 买上去咯，佢唔食咪你食咯，试下佢系点样啊？ 然后啊，我发现啊。有一款嘅薯片，佢真系唔食， 有 披萨味嘅薯片，因为有芝士喺面啊、哦。有一款，系、哦、啦，嗰、那个真系唔食，系、 嗯、 啦。咁但系佢话平时嗰啲，咁我上到去咧就见到有嗰啲有啲大袋嘅薯片啦，咁有烧鸡味啦， 哦，即系佢都有嘅。 佢话 OK 嘅，系啦，未去到咁样嘅，咁纯粹因为嗰、那个披萨味嘅薯片，因为上面有芝士，所以佢唔食嘅啫，系啊，个哦。早知买上汤龙虾啦， 呢个佢就 OK， 系啦，好啦，咁真系去到打边炉咧，有一种啊开箱嘅感觉啊，咁啊佢中秋节嘅时候就买即中秋节前一两个星期就话喂，不如上嚟打边炉啦，就买咗一啲咧素月饼啊，咩叫素月饼？啱啱提过佢蛋奶，即系佢连蛋同奶都唔得啦嘛。咁所以我哋平时嗰啲莲蓉中间有咸蛋黄，佢唔食啦。呢几年好兴嘅奶黄月饼，咁有奶嘛，所以佢都唔食。咁所以佢就买咗唔同嘅专门做素食嘅公司，佢整嘅一啲素食月饼上嚟同我哋试啦。咁、 哦、 呢个系嗰晚嘅主菜啦。咁但系除此之外，佢系会买好多好得意嘅素食嘅嗰啲叫做 小食嚟噶。是真系 打边炉嘅食材系啦，即、哦、系例如啱啱提过有龙虾丸啦、贡丸啦、蟹柳啦，跟住有鱼蛋啦，肠仔啦，即系平时好似厨师肠咁样嗰啲啦，跟住之后仲有冇啦？主要都系肉类嚟嘅，即肉类就得呢堆啦。咁啊，当然有啲我哋平时打边炉都会食，例如有啲菜啦， 啊啲菇啊、瓜、 菇啊、瓜啊、响铃啊、生根啊，呢啲都有嘅。咁如果你话 掹啊，咁當然佢都有餃子嘅，但係佢嘅餃子就一定係素餃啦，即係嗰啲菜餃咁樣冇肉喺入邊。好啦，咁啊，即嗰堆正常嘢，平時會食即菜餃，我哋偶然都會食啦。生根啊、響鈴嗰啲冇咩特別啦。腸仔，其實我覺得腸仔係 O K 嘅。嗱，我當然每一間佢，因為佢真係太多唔同公司呢幾年好盛行開呢個嘅素食啦。咁佢純粹佢自己手頭上有嘅嘢咧，腸仔係 O K 嘅。 佢用咩整啊？咁佢有冇話？ 麵粉咯。 哦， 係啊。咁你諗下啦，其實我哋好多時食嗰啲腸仔嘅含肉量其實唔係真係咁多噶嘛。 係。 其實都係調味料加嗰啲叫做面粉啊或者淀粉㗎嘛。 即教一教个比例 啫。係啦，所以其实係 ok 嘅。咁唯独是有啲呢係真係有啲棘手嘅。例如龙虾丸或者贡丸咁样。即係佢相对地嗰个叫做肉原本即係我哋食开嘅贡丸同龙虾丸原本嘅肉嘅成分比较多。咁佢要取代嘅嗰种 食材 嘅或者中间嘅成分嘅话呢佢好多时用咩呢用咀 药。 係啦。咁你嚼落去 咬落去都有啲嘢嚼下嘅，但系 唔系 嘅， 唔系嗰只嘅感觉嚟噶，即嗱，所以我觉得系几得意啊！有一种咧，你每开一 pack， 因为佢又买咗好多翻嚟招呼朋友，咁就大家喂，不如试下呢个，好啊，试呢个，咁啊开，OK 啊，试下大家，喂呢个正，即你 feel 到个分别啦。咁嗰啲蟹柳，我记得都系一般嘅。 咩最好反应啊？咁你哋 鱼蛋系最好反应。 哦， 鱼蛋同肠仔系我觉得系最好反应，因为比较似嘅，系啦。咁当然佢有即食之前有黑 sell 下嘅，即例如系由于用咀药整啦，所以食极唔肥噶，有呢啲嘢啦。 系 跟住之后我哋嗰晚话食得最邪恶嘅嗰个系咩啊？因为佢买错咗其中一 pack 嘅啊，我明点解鱼蛋好食啦，因为鱼蛋佢落咗蛋啊。 哦， 系啦，所以佢买咗翻嚟之后，佢唔食就话啊，你帮手清咗佢啦。 系， 所以话哇，好邪恶啊！嗰包鱼蛋喺个素食者屋企入边食蛋啊， 哇！ 就配埋嗰个薯片，哇，有芝士有蛋，我哋今晚好邪恶啊！咁但系我后屘再深究就话喂，咁有冇？因为我平时自己打边炉会落蛋浆嘅，即系生鸡蛋 咁样打，食好汁咁。 我话有冇素鸡蛋咁样？佢话冇一只。但係有煎好咗好似鵪鶉咁樣嘅素蛋嘅，係啦，咁佢話同埋真係我話咁有冇羊肉片？佢話都有素羊肉片，咁但係相對地個價錢係比較貴。Beyond Meat， 即係你而家有好興嘅咩 Beyond Meat 啊 ，Only Meat 嗰啲就相對地貴啦， 貴啲嘅， 係啦。佢話午餐肉都有嘅，你素午餐肉其實都興咗一段時間㗎啦。咁所以其實佢話可以試下。咁我話嗰個好得意嘅感覺係咩咧？你好似食咗好多嘢落去， 但係有冇去到好飽啊？ 好饱，但有种好空虚嘅感觉，嗱，好古怪嘅呢种感觉。 其实会唔会因为你知道你食紧嗰啲唔系真系肉，所以先至即系因为实际上份量你都摆咗好多嘢落去啊？ 系 即系你个肚你话都有饱嘅感觉，可唔可以只不过你知道我食紧嗰样唔系真系肉，好似餐咁一啲嘢？ 我觉得系争紧个顶肚嘅位咯。即係始終嗱，例如肉相對地真係難消化啲啊嘛，咁你咪可能擺喺個肚入邊擺耐啲咯。但係嗰種素菜嘅邊爐咧，係有一種我肚好多嘢入邊，但我又冇嗰種好 頂住嘅， 係啦， 即係冇滯啦， 都有嗰種啊好古怪，我真係好難去形容。即係你好似好多嘢有種頂啦，但你又唔係好飽，但你又食唔到嘢嗰種好古怪感覺，就好似龍禁威入邊話。明明好想去厕所，但明明个肚又好吉嘅嗰种相反嘅感觉，我觉得人一世物一世系可以试一次嘅，试完之后你就发现，我都系食翻肉啦。 寂寞流中，你默默陪我流泪。绵泥我愉快将崩溃那时捱下去，尽力幸福去做甜蜜的一生一对，难得你喜欢我怎远距，感激你令每一夜甜水，若 问我仍想起了谁，太尖锐。他一些爱你，原来我无爱你，又感觉很麻痹，投入了幻歌技，舍不得放弃，你是我独特运气，无奈我始终爱你不来，你是完美。 你正今日派台作品叫做《猜一些什么》。 Joking makes me laughing, joking is a lie. PM 二零零至四零零 ，PM 二零零至四零零， 搞笑电台第二台 ，RJHK 有阿一， 有阿一， 有波成， 有波成 ，Radio Joking Two。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相对湿度。 向前冲，我可以。 我想点首歌俾自己嘅脚趾公啊。 向前冲，我可以。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哇，好难讲啊呢句，我好鍾意嘅电台。 向前冲。 香港搞笑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六下午二至四，音乐讲，有我波成同你用音乐讲生活，讲感情，讲一句唔安。 Hello Hello， 醒神嘅声音同你打个招呼先啊！接住落嚟嘅几分钟，有我波成陪你音乐讲。音乐讲是日午安歌二选一咧，准备咗两首歌俾大家拣嘅。今日拣嚟嘅两首歌，第一首系历史悠久嘅经典歌曲《俄尔作品《草原骑兵歌》》，而第二首就有北欧古老游牧歌谣送给奶牛们的告别歌。咁多位听众，这个时候就可以上到去社交媒体那里，如果见到个 post 的话，可以揀选你今日揀的午安歌同我们玩这个二选一的。节目完结之前，得票最高那首就会成为今日的午安歌了。话咁快就嚟到节目尾声啦，两首作品嘅得票今日都咬得好紧，系一样，都系零票噶，因为